入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给这续水，这是囊钉，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季彤。今天呢，又到了周一，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铁头太岁冯坤劝乾坤义士王豹王双全和他一起投靠剑山谋取功名，并且在其中卧底配合朝廷评判。那么王豹听了冯坤的话之后会不会同意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我打算跟兄弟你咱们哥俩够奔剑山蓬莱岛，打进剑山之后就借我这朋友奔动生之力，咱们在里边混事，那么小小的混一个官职，在里边潜伏下去，单等有识之事，或者说朝廷派兵要剿灭剑山之时，咱们做一里应外合，那时候方显你我弟兄之心。你要这么一说我还赞成，是真心无二意。好，我就听哥哥你的了。别看铁头太岁冯坤一旦学好，主意还挺正，哪找媳妇去？大海茫茫人多了，你呀先把你的名誉闯出来，人人都知道有个铁头太岁冯坤了，有个乾坤义士王豹了，江湖上传出去了，你媳妇知道你在哪就找你来了。还有一招，就是在这地儿老老实实忍着，跟家待着，等着媳妇回来，要别找。走，那咱俩进剑山，您这朋友在里边打腰啊，反正能说这话，走吧。俩人这才够奔剑山蓬莱岛，一叶小舟奔山口去，到了那儿让人家巡岸的小船就给拦住了，别往前走了，干嘛的？进山报效，我有熟人。找谁呀？就是你们水寨的寨主班寨主。班寨主有俩，找大爷找二爷，找大爷天海神鳖班斗生。好，等着。这小船看住了，两个人在船上等。这会儿王豹跟冯坤可商量，哎，我说班斗生认得你不认得我，我呀别说我叫王豹，我进去改个名字。哦，你叫什么？我随便编个名字啊，什么王杰呀、王胜啊、王祥啊、王什么都行，你就叫我的名字。哎，叫完了你记住了就行，你别今儿叫我王祥，明儿又叫我啊王豹。哎，一说人都知道，外边一打听有王豹王双全乾坤义士，我就露馅了。而且进去呢他要让看武艺，你就练，你有多的能耐使多的能耐，我呢就假装不会练，我就给他对付几下就得了，你在明处我在暗处，你看这怎么样？你能耐比我大呀，我这么大能耐都让你给拿了， 您那能耐也不怎么样。那咱们见机而作吧，啊，那行吧。这一报铁头太岁冯坤，和班爷还挺高兴。班道生一琢磨，好朋友来了，我几次举荐呢，让他进山都不来呀、啊。和亲自带着几个人出来了，离老远就打招呼，哦，冯大哥，你可来了。啊，道教兄弟，我好想怎么样啊？本老二挺好的，我兄弟也不错。来来来，一会儿，说的挺仔细。这位朋友是谁？这是我一个好朋友，这个跟我把兄弟啊，我们多年的好友啊。原先的没听说过你，原先我们哥俩少在一块儿，你们哥俩呀，疏于亲近了，以后多亲多近。你打听打听，有个啊王翔，哎，这个我、王大哥，那这是好朋友。这一说。这就叫王强了。打这儿进山，半夜招的一顿饭。半夜说，你们二位找我可是找我，我可做不了大主，我就是一个水寨的寨主，我水寨寨主就不少了，你们这一共不就八个寨主吗？不去，我们这儿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光水寨寨主就16个呢。比我高的战殿将军呢，哎，那个军师大帅呢，有的是。我们哥俩这能耐不灵。哎呀，班大哥，你这能耐在这都不灵，不灵啊！冯大哥，您可不知道，这山里边的剑客多了去了，咱们这两下子哪行啊？慢说见剑客、军师大帅，就是招贤馆这几位，秦志明、秦馆长那武艺都错不了。至于说呀，能不能够做官得他的举荐，我私自带人进山可不成，我请你们吃顿饭，带你们见这招贤馆的秦馆长。好吧，由班道生引荐着俩人够奔招贤馆。那四龙之首啊，秦志明还没到反呢，那在建山当这招贤馆的馆长很威风的。为什么？进山头一关都得打他这儿过。秦志明武艺确实也不错。哎，秦大哥，哟，班寨主，什么事？有两个朋友跟我把兄弟，哎，江湖上也很有名，一个冯坤，一个啊王翔，这二位很厉害的，来吧来吧来吧来吧，见过，就把二位给带过来了。打算在山里勾救，但是水大兵万过桥去，我直接带到我们大帅府见我们龙斗龙大帅，是不是水军的副帅于鳖于子江，可不就卖过秦馆长您去了吗？秦大哥，您给瞧瞧吧，您给瞧瞧吧，您看看怎么样？秦志明没拿这当回事儿。哦，既然二位江湖上很有名望，那么练练吧，我瞧瞧吧，啊，看看怎么样？您先练吧。王豹拿手一指冯坤，让冯坤先练。冯坤真不含糊，铁头太岁有两下子。我也有点拳脚，也会点刀法，您先看点，您先来弄拳脚吧。啪啪啪一打这拳脚。哦，刀怎么样啊？我再练趟刀啊，唰唰唰又一练刀。秦志明一瞧也一般，这个武艺在剑山多了去了。您怎么样啊？我还不如我大哥老练。我呢会几手和会几手呢都是半套，连整套的都没学下来，而且呢，好几套拳我学杂行了，我怕您笑话。不笑话，到这儿来咱们量才而用，你只管练哈。那我练练，这会的装不会的难。王豹这么一练呢，没把真实本领拿出来。好，他是铁掌董力，还有他爸爸啊，还有他老师，仨人一块儿教出来的。他跟他媳妇儿俩人同堂学艺十好几年，一口单刀三只墨与飞黄石，武术相当不错的。这一装笨脸啊，秦志明还真瞧出来了，这个人藏着尖的，不点破您甭练了。哎呀，似乎啊，我瞧您那个把式啊，还得有两手绝技。我要把您二位带到天王殿面见军师大帅、千岁人等， 大家伙一瞧，你要这个武艺可不成，你要另有绝技那另当别论，你要没有就这样了，可就不能够面见千岁军师大帅了。现在帅府倒缺棋牌官，我就能做主，你们这能耐当个棋牌官可就没问题了，打算在剑山做将军，这能耐不够。秦志明大话挤兑他，您甭藏奸，您甭打算一鸣惊人，跟我这儿不露，到那儿您啪啪啪一露，仿佛您有多大能耐似的，不拿真能耐我这关就过不去。他哪知道王豹没想当官呀，王豹一听，您嗨，您眼还真好使，可我确实我就不会了，您看着我仿佛还有后招似的，没跟您说我会半套，后面那绝技我师父会，我不会，我真不怎么样，你要不怎么样咱可就这个了，就这个挺好，我们马勺苍蝇就混饭吃。那冯德宽您怎么样，我也行，我认。班道生一瞧，不对呀，这哥俩这姓王的我不知道，冯坤这武艺跟我也差不多，我回头水军的寨主他来个七百官，这个我推举人进山，您哎，我说秦馆长秦大哥，这甭说了，既是这二位乐意当旗百长，那就这样吧，明儿我见大帅把他们拨到48个旗百里头就是了。秦志明给定了，这二位乐意，铁头太岁冯坤跟王豹王双全俩人够奔帅府报道，当旗百了，当旗百当旗百。这一开始呀，这位大帅谭田南桂林一听秦志明那报告，说这俩人一个武艺一般，一个仿佛有点绝技似的，但没露真能耐，您得留点神，所以一开始还真不重用王豹。有什么事儿呢？哎，故意的要派他也是暗中观察，哪知道王豹比较机警，这个人很聪明，办事又踏实，慢慢的别看他这武艺没露，他还很得谭天的信任，这书中代言也是谭天本人有这么一份宽厚，这才叫用人不疑。拔来拔去可就把王豹拔成棋牌长了，他在这里边挺打腰，反而让他去监视玉斗，也就是于斗，没想到人家俩人把话说明白，现在瞒着他一人不知道，结果这玉斗就是于斗假玉斗又跑到后山成了一字并肩王的姑爷了。那儿的事办完了，这你回来呀，我发现这水军大帅龙斗龙九公久有一心，今夜晚你够奔水军府前去刺探。王豹明着领了帅爷这个令，暗含着更换夜行依靠够奔水军大帅府见这龙斗去，半道上碰上龙斗四个旗牌官，可就是董氏四虎，大爷叫董天祥，二爷叫董天禄，三爷叫董天爵，四爷叫董天达，哥四个跟王豹这么一动手，大爷过来捧刀一扎，一看王豹后脖梗子耳根台子这儿有一红痣，认出来了，为什么？爸爸临咽气时候才跟我说，借别你王叔那孩子是你亲兄弟。咱中间这几回啊，终于又说到这儿了啊，哎不容易，这一人一段事情他非得掰开揉碎说。大爷董天祥在家里边带着这仨兄弟跟老爷子习武，老头这一辈子未交朋友做到头了，兄弟王成没孩子，神鹰王成没孩子，怎么办呢？把老五愣抱过去了，瞒着媳妇儿，媳妇儿只知道生一个，不知道一胎生俩，就以为自己四个儿子，实际有小五。当时经手的收生婆都让大爷拿钱给买住了，老太太先死的，老太太一死，大爷心里踏实了。哎，董大爷心里话说，我这老伴儿没了，这回我跟我兄弟王成说说，哎，不成让他认祖归宗，是不是？ 你那也是我儿子，还算你儿子，但别让他不知道我是他亲爸爸呀。王成死了，王成老两口都死了，这师傅也死了，还剩于老太太，人小两口也成亲了。董老爷子心里话说，我这玩意儿说完人也不信呐。得了，我也快不成了，岁数太大了，他比王成岁数还大呢，他是大哥呀。老头子弥留之际，谁也没说，可就把大爷董天祥给叫过来了。老大呀，我这一辈子办了一件糊涂事，也是一档子明白事。爸爸，您怎么又明白又糊涂的？我不明白了，我糊涂了，您到底怎么回事？当年你妈生小四的时候啊，孕产，还有小五。哟，那小五呢？我送人了。送的戒饼给我王叔了啊，当年他就七八岁了，他就懂点事儿了，依稀这事儿他就觉得有点不对了。这么多年老头不说，但是这个诧异的事情太多了，怎么不让自己哥私上王叔那儿去，不让王叔那孩子来？可是那走的街上也见过呀，他怎么看王家那小孩怎么像他们家小四儿？这小四小五比我们哥仨长得都像我爸爸，头里这仨都随老太太了，唯独小四小五越长越像董老头。我打小就疑惑着这王家这个小孩跟我们家老四是亲哥俩似的，今儿听我爸爸一说，这算对了。哦，爸爸您甭说了，就因为我王叔没孩子，对不对？太对了。我跟你说实在的，当初我要把你们仨当中间有一个过去给你王叔，你妈不干呢，你妈这说死了不成，我实在没主意了。生小四儿的时候，你妈一孕产，她死过去了。那小五啊，生她不知道。我一琢磨，干脆把她给你王叔得了。这个事情谁也不知道，我现在要死，我再不说就没人知道了。那么以何为证呢？哎。他这耳根台子后头有个红痣，这二年我见这孩子越长这痣越大，而且越来越红，跟一血珠似的，这是一个见证。别人不知道，由于他长在这耳根台子后头，寻常人瞧不见。你要说的时候先说这个后说这事儿，你明白这意思吗？哦，那行，那我明白这意思了。那爸爸您怎么样啊？我死，那您死吧。老头死了，哥四个罚送爸爸。这儿没机会说呀。刘娱乐太太他走了，啊，媳妇怀孕，他不管了，上这儿来告帮。董老头呢，还给拿过钱。现在董老头也死了，他也走了，找不着这人了。你不能过去跟弟妹说这个啊，你男人是我们家小五，你不成搬我们家住来，你是我亲弟妹，那于是也不成啊，他也不来呀。董大爷这话呢，忍着也没法说，跟自己仨兄弟也没说过。赶上啊，龙斗公来一封信。龙斗龙九公啊，跟这个神长三孟长董力是朋友，哎，岁数呢可比董力小，他比董大爷呢大不了几岁，可拎着呢董大爷还得管他叫叔。来一封信说，你爸爸再说就老实，我知道你们哥四个跟你爸爸学武学的都不错，你别让你爸爸这点武艺都埋没了。说你爸爸现在也死了，你们哥四个倒干点什么呢？董家大爷就给回了封信说，这个啊，龙叔我们干什么呀？哎，说我现在缺人，剑山没有我护心口的人，结果我是奉师命进剑山，我有我的事情，但是剑山都是别人的人，我不足信任，独单你们哥四个我要推进进山，视为我的心腹之人，你们帮着龙叔来办这事情。董天祥不乐意，架不住哥仨乐意。哎，董天禄、董天爹、董天达，哥仨窜大哥。既然有龙叔这么一封信，咱就进山呗。最后经不住仨兄弟磨，大爷把家里事都撂好了，就拿着龙斗一封书信，可就进下山了。 就到水军大帅府投效。一忍多年，今天龙斗说，我发现最近谭田谭桂林对我起怀疑了，你们四个人今夜晚够奔帅府要看看谭田谭桂林的暗中动作，哪知半道碰上王双全了。他是那棋牌长，这四位是这棋牌官，一动手打起来了。这哥仨还不行，哥仨不行啊，不行啊，黑暗之间这面貌瞧得不很清楚。大爷董天祥拿刀一刺的，一转身月光之下看见这红痣了，别动。他有一颗红痣，大爷动心了，这是我们家老五。他要说叫王豹王双全早就知道了，他在山上不叫王豹，这可把他救活了。王豹也愣了，你看见我你哭什么呀？小五啊，我是你大哥，你是谁的哥呀？打不过我，你们哥四个仨人都让我打趴下了，你不服你跟我练，你来这套干什么？不是，是这么一回事。你不叫王翔，你真实的名字你叫王豹王双全。哟，山上没人知道啊。王豹一听就乐了，你爸爸叫王成，你爸爸叫神鹰王成，我要提我爸爸你就知道了。你爸爸谁呀？我爸爸是董力。啊，你是董大爷的大爷，您怎么这模样了？为什么？董大爷岁数大呀，胡子都挺长的了，就小时候胡同里见过也早忘了。小四儿你过来，月光之下你们哥俩站一块儿，你让你二哥你三哥瞧。感情就怕站一块儿瞧，哥俩往一块儿这么一站呢，二爷三爷两个人眼泪都下来了。为什么？活脱是老爷子，这哥仨长都随老太太，小四小五太随老爷子了。哟，这不就跟爸爸长一样吗？俩人在对脸这么一瞧，就仿佛照镜子似的。他哥这到底怎么回事？他的耳根台呢有一颗如血滴般的红痣，这是爸爸临死时候说的，当初把他过继给王叔是这么一回事。好家伙，剑山的荒山之上，月光之下，哥五个一家团圆，把以往的经过这才诉说明白。你干嘛去？奉大帅之命奔你们大帅那儿行刺去。你们哥四个呢？奉水军大帅之命上你们大帅那儿去侦查去。那咱今儿怎么着？咱说你怎么着？咱都亲哥们了还怎么着呀？回去得有回复，有回复。哦，兄弟，你回转谭大帅的府面见谭大帅，需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好嘞，我们哥四个见着龙斗公，我们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咱们给他们来一个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你我董氏弟兄哥五个搅闹他一座剑山，惹出来九兽豪天庭，老剑客陆民瞻台要盗取八宝珍珠灯。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千年之约》，陈涛作词，王渊作曲，韩红演唱。 一海为沙，清唱风收回千变万化，我想登高一望这天地的图画，一场阔别让白泉水。